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2024年3月4日，陈茂波称全力推动旅游产业链有助带动就业。丽德村村荣楼火警，87岁男住户死亡。全国两会今明两日北京揭幕，夏宝龙会晤港澳政协委员。加沙城据报再有轮候救援物资民众遭以军袭击，造成几十人死伤。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来到8:10，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今日同大家继续讲有关于预算案嘅相关措施啊，同运输啦、交通咧有相关嘅。预算提到咧，譬如国际航空枢纽香港呢一个角色系点咧？绿色航空方面咧就话政府都系致力咧将香港嘅国际机场咧打造成为一个绿色机场，其中一环好重要嘅就系推动一个可持续航空燃料，究竟系咩咧？究竟嗰个进度？希望是目标做到点呢，我哋转头返嚟讲下。另外有啲呢就係涉及到譬如航运方面呢，都话喺譬如一啲远洋船啊、本地船啊，係提供呢为佢哋提供一啲绿色甲醇加注，开展一个可行性研究等等。仲有一啲同人手等等相关嘅关系啦，我哋转头都会呢问到今日嘅嘉宾嘅。咁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早晨局长。 早晨施乐文，早晨各位观众各位听众， 直播室呢度有局长喺度咧，都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想先讲下有同航空相关嘅呢一个，头先都提到啦，有个叫做预算提到咧，话会有一个可持续航空燃料咧，就系话正同相关部门咧一齐研究咧简化运送同埋储存呢一啲燃料嗰个嘅审批程序嘅咁。嗱，具体讲下咩叫做可持续航空燃料先，或者而家个目标系希望，譬如系咪啲航班啊，或者有几多成航班啊，要用到呢一啲燃料，有冇啲类似咁嘅目标喺度嘅？ 我谂首先系要讲一讲，即系航空业对于呢一个碳排放嗰个情况先啦。咁就根据一啲统计计咧，其实喺航空业咧系占整个地球嘅即系总排放咧，大约系2%度。咁就2%其實都係一個重要嘅，因為點解咧？其實作為一個行業咧，2%即係其實係一個幾大嘅數字嘅。咁國際航空組織咧，其實佢哋都覺得係有需要好積極做一啲嘢，能夠令到佢哋去到一個目標，就係2050年嗰個碳排放咧係淨零嘅。咁而其中一個他們覺得是重要的方法呢，就是將那個航空燃油盡量是轉到一個叫做可持續航空那個就是燃料。那這個可持續航空燃料其實是什麼來的呢？其實是一些再生的能源，其實是同埋一些我們食用 的食油啊，甚至是農耕的廢物呢是造成的。那這方面呢是據統計呢是能夠整個可持續呢個我哋叫 SAF， 叫 Sustainable Aviation Fuel， 即係我哋叫 SAF 咧。其實佢係可以整個週期咧，佢由生產去到使用咧，係對於個碳排放咧，比而家傳統燃油咧減80%嘅。咁所以係其中我哋一個方法咧，令到整個航空業嘅碳排放減到最低。其實而家係用呢個 SAF 咧，其實係只係一個初起步階段。咁就而家其實整個航空業咧，用呢個可持續能源咧，其實去唔到大約係0.1%到嘅，即係1% 嘅10%啦。咁但係咧，其實幾譬如話世界各地咧，其實都有個趨勢咧，都會增加。剛剛喺大約半個月前到。即新加坡咧，佢其實都定咗個指標嘅，咁就係大約係2026年咧，佢哋希望喺離開新加坡嘅飛機嗰度咧，佢用1%，咁就去到2030年咧，大約3-5%，係呢3-5%咧，係仲要睇睇 世界上呢個燃料嘅趨勢，因為而家呢個燃料個情況係點咧？就係話第一兩點，第一佢嘅成本即係比較昂貴，佢比一般嘅航空嘅燃料咧可能貴五到八倍啊咁嘅。咁第二咧，佢嗰個生產咧個量都仲係低，因為都仲係起步階段啦。咁就歐盟亦都希望喺2026年咧係能夠用到2%，咁而我哋國家咧就希望喺2025年咧就用到總量咧大概20,000噸到。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哋其實香港咧都唔算落後嘅，因為其實喺2022年咧，國泰咧佢亦都引入兩批呢個咁嘅可持續能源嘅。咁就而國泰亦都係承諾咗咧，會去2030年咧，佢會係個總燃油嘅消耗量嘅10% 咧，佢係會用得到嘅。咁就我哋而家係正正係做緊一個研究啦。 OK， 咁就希望睇睇世界個趨勢啊，我哋個配套方面咧，從而咧我哋令到政府咧係可以定定一組，究竟我哋對这个可持续能源它那个将来我们无论有目标啊我们的发展的情况呢是做一个我们 会推出一个指标的。 即都会再定一个目标啦，究竟会不会好像其他地方那样可能是10%是用这些可持续能源的。但是呢刚才都讲到一个问题，就是成本比较贵嘛，会不会考虑好像其他地方那样日后用多一点的时候都可能在每张机票那里是加某一个税是收回钱是用在这些可持续能源，即是环保都有代价的嘛。 新加坡佢就係每張機票佢就加一個價錢啦，當然長途就加長啲，短途加短啲啦。咁但係呢啲其實譬如政策嘅支持咧，其實我哋都係喺我哋呢一個研究入邊，我哋都會睇，然後我哋再檢視不同嘅層面咧，從而制定我哋將來嘅路向。 即係再諗啦，但係都可能係同其他地方相若啦，嗰、那個百分比都應該係嘛？ 这个今日都仲系早一啲。 好，咁另外除咗讲到呢一个可持续航空燃料，先都简单讲咗。你知点睇18723118723111？另外预算提到咧就有关于话机管局啦，政案计划全速推进三跑系统项目，话目标今年年底系投入运作嘅，系咪仍然系有信心系预期今年年底系投入运作到咧？因为有啲报道之前就话可能延到去2025年底嘅咁，而家有冇睇到任何有机会嘅变数咧？ 我哋好有信心系。今個年底咧，整個三跑道嗰個系統係會完成嘅。咁就三跑道系統，因為而家其實第三條跑道我已經喺前年嘅11月用緊嘅啦。咁但係我哋封咗中嗰個跑道嚟做一啲一啲調整啦。咁呢個中跑道同埋三跑道其他配套工程咧，會喺年底落成。 即係其他譬如嗰啲航廈嗰啲嘅其他設施都係配合到嘅，可以 係啊。譬如話第二航班樓啊，同埋相關嗰、那個譬如話一啲行李嘅系統啦，仲有一啲集體運輸個系統咧都會完成。 除咗講話三跑啦，即係希望可以係成個系統咧，今年係跟個目標咧就係完全可以投入運作啦。咁大家都關注到三跑可以三條跑道同時運作嘅時候，成個嘅即係客運量係咪又可以係回升翻咧？咁之前咧即係都話個客運量咧，而家已經回復到疫情之前咧係80%噶啦。咁亦都話今年係可以完全係恢復翻疫情之前嗰個水平嘅。咁係咪有呢一個嘅信心？因為有啲譬如旅議會就都有一個擔心話，今年係咪真係可以如期去翻疫情之前嗰個水平啊？而家有冇睇到啲當中有啲乜嘢嘅掣肘或者難度係令到嗰個客量係提升嘅咧？包括係咪話我哋自己人手嘅問題啊？ 嗱，喺嗰個三跑道完成咗之後咧，我哋係可以去到2035年咧，提供到大約一年咧，去到1,200,000,000嗰個運力。同埋，如果貨運嚟講咧，可以去到10,000,000噸呢個運力。喺我哋嚟講咧，三跑道呢個硬件提供到呢個運力啦。好啦，究竟有嗰個旅客量或者貨運量點咧？其實呢個就係一個好喺同好多因素有關嘅。舉個例啦，究竟我哋旅遊業係復甦成點啦？究竟 各地嘅經濟，因為事實上旅客多少或者貨量多少咧，亦都同全球經濟好有關嘅。咁、但係我哋覺得係最重要就話喺我哋個硬件嗰度能夠提供得到。你講得啱嘅，譬如話去到舊年年底，我哋去翻呢個大約客運量咧，去翻八成度，七成零八成度啦。咁我哋有信心今年年底咧，都我哋嘅運力咧，都可以能夠提供得到。去到疫情前的水平，疫情前的水平大有個概念點咧？每一天大約有200,000人到啦，就運用我哋機場嘅，即係有啲係出入境啦，有啲係轉機。咁我哋就希望能夠喺年底或者之前咧，我哋個航班嗰個數量係能夠提供到呢個咁嘅運量。旅客嘅數量咧，今時今日咧未必能夠完全係好準確咁樣預測嘅，因為有很多因素影響緊我哋咧，但係我哋最重要就係話，我哋個機場個運量能夠提供得到。你剛才講個人手都係一個因素嚟嘅。咁就如果大家都記得舊年我哋年中，我哋係喺呢個航空業咧，就制定咗一個我哋輸入勞工嘅計劃啦。咁就個總額咧，我哋就去到6,300人嘅。咁就去到。啱啱可能是月底的情況啦，咁就大約係有880人咧，就已經喺機場入邊咧輸入勞工嗰度做緊嘢噶啦。咁其實仲有大約係1,000-2,000人咧，其實就已經係等緊，因為有之前都做一啲入境嘅手續啦。咁我哋預計咧都會係陸陸續續咧呢個名額咧係會用得到嘅。咁當然啦，其實呢個6,000多個名額咧，其實係嗰個空缺嘅其中一部分嚟嘅。因為航空公司或者整個航空，我哋無論航空公司啊，或者其他嗰啲配套公司咧，佢亦都要喺好努力喺本地嘅市場咧，係揾到適當嘅人員嚟填補到。而家其他嘅空缺嘅， 人手空缺啦。頭先你提到咧，就係上年其實係七月推呢一個運輸業輸入勞工計劃啦。咁當中咧，航空業嗰部分咧，嗰個配額其實6,300個啦提到。但係第一階段咧，首批啦，超過2,000個外來先嘛，800多個嚟香港。這個進度理唔理想？因為到而家都講緊成7-8個月啦，先至喺6,300個名額入邊嘅首批嘅2,000入邊，只係得800多個嚟咗香港，係咪會唔會都太慢咧？比原本預計咁，當中嗰個難度有冇聽到業界講話？譬如可能請人方面有啲咩難度，你哋有啲咩支援咧？咁啊，先至可以增加佢哋快啲填補人手嗰個速度咧。 嗱，呢個第一階段咧，其實都會遇到一啲挑戰嘅，因為第一即係話亦都係行業入邊第一次係咁大規模喺外地。即係招聘一啲勞工啦，咁事實上咧喺初個階段咧，大家都要有啲學習嘅階段嘅。咁就同時咧，如果大家亦都記得咧，其實我哋亦都喺好多次嘅公開場合都講過咧，就係、其實我哋喺二月我哋過年時間咧，其實又都有一個一啲勞工咧，佢就不如我過完年我先過嚟啦咁啊。咁所以點解都會喺呢、這個輸入勞工嘅過程咧，會睇到好似係咪慢咗咧咁啊？咁就其實我哋第二階段咧，這個月我哋亦都起動噶啦。即係因為我哋分兩個階段啦。咁我相信咧，第二階段咧，我哋會比較順暢，因為公司佢亦都係喺第一階段咧，佢都吸收咗整個過程入邊究竟會遇到啲咩問題啊？個情況點樣咧？我相信第二階段咧會比第一階段更加順暢。 今個月開始第二階段，就係、是、餘下嗰4,000多個名額啊嘛，係嘛？ 係啊，係啊。 因為我見有啲業界嘅講法咧，其實就算有咗呢個外勞計劃咧，有好幾類員工咧係難請嘅，包括地勤人員啦，佢哋要服務一啲客户啦。咁但係講到咧外勞係咪可以滿足到嗰個溝通能力嘅條件咧？業界有提到呢一樣嘅。咁另外有啲人亦都提到，譬如一啲維修工人啦，嗰啲停機坪服務員嗰啲比較技術性的工作都是難請的，有沒有聽到類似這些情況呢？是不是外勞計劃始終有一些員工人手的短缺都是填補不到呢？有沒有聽到業界類似的說法？ 你說那些其實我們都 聽過的，因為譬如說語言方面就另外就說一些維修人員都是比較內地都特別是內地都比較吃緊一些，這方面其實 都努力緊嘅，因為事實上咧，我哋通過一啲即係嗰啲公司通過一啲勞務嗰啲，其實佢哋吸收第一次經驗咧，其實佢可能都會再將嗰個範圍咧擴大啲，因為譬如話維修方面，可能開頭佢哋都仲係喺一啲譬如廣東省入邊，咁經過呢一次之後咧。就會係再將個範圍咧擴大一啲，咁我相信咧佢哋都會克服到呢個問題嘅。咁就語言嗰度、地勤嗰度咧，其實嗰個重要嘅。咁就喺呢一方面咧，佢哋亦都係會係再將個範圍擴闊一啲。因為個數量都唔算少嘅。咁喺呢方面咧，同埋佢亦都係請咗之後咧，亦都加強一啲即係本地嘅培訓嚟克服呢個問題。 例如咧，廣東省以外咁，暫時有啲咩地方可以提供到呢啲人手 咁？廣東省以外，咁當然可能係都係盡量係比較近啲，即係香港啦，可能福建啊，或者其他地方呢啲，佢哋有佢哋嗰個途徑，係令到嗰、我哋叫 catchment， 即係個覆蓋面咧係能夠增強。 因為呢啲人手其實都涉及到其他啲尤其是啲海外嘅航空公司有冇班次嚟香港啦，即係呢一啲決定啦。咁同時見到其實咧，政府都有話會配合到譬如國家空中絲綢之路嘅建設，會針對而家一啲嘅主要航線咧，會等等咧，係會加強同呢啲國家嘅航空服務聯繫，即係會唔會係？會加班次咧，而家有冇一啲諗法？可能某啲地方會特別加多啲班次。頭先講到某一啲嘅限制，例如頭先講到嗰啲人手嘅問題，有冇影響到呢一類型嘅決定咧？ 這個其實到而家咧，譬如話一啲外國航空公司係喺呢幾個月咧，已經冇聽到話佢想加班次。而嗰個地勤或者係嗰啲行李嗰啲配合唔到。咁所以喺呢方面咧，我哋睇唔到有呢個問題。嚟緊我哋要做嘅工作咧，我哋點樣能夠即係加大我哋嗰個國際航班個覆蓋率咧？就係我哋同埋呢個機管局咧，會係好努力去譬如話去一啲同非本地嘅航空公司佢哋接觸，睇下佢哋。是不是可以在一些航線那裡再加上一些班次或者是一些新的航點是有沒有一些潛力可以開得回呢有些其實新的航點呢就是現在的航點未有但其實疫情前都有的也都有一些是疫情前呢是都沒有航班的其實現在都有的 具體的諗法係邊啲點啊？可以做到以前有嘅，有啲可能或者一啲新嘅咁啊。 嗱，嗰個譬如話以前有嗰啲咧比較容易啲嘅，因為一定係嗰個以前已經有一個大家嗰、那個即係航空公司已經係佢嚟過香港嘅，咁呢啲方面係容易啲嘅。好啦，新嘅航點咧，其實係最重要就係究竟有冇即係嗰個客流。咁呢方面其實客流咧得三冇，即係基本上得三個方面啦，貿易啦，即係兩地人員嘅往來啦，同埋一啲旅遊。咁所以呢一方面咧，其實我哋都會同貿發局啊，即係旅發局佢哋一齊，即係大家係喺一啲去發掘一啲新嘅點，令到我哋嗰個航空嗰個需要咧。是重新發掘到出嚟，咁呢啲方面咧，其實大家都一拼咁做噶啦。 最後都講講咧，預算案講到話即係將香港國際機場啦，打造成一個機場城市，集合商業啊、會展、旅遊等等元素。而家嗰個嘅進度係點咧？又使唔使同譬如即係喺廣東省或者喺大灣區其他城市配合嘅咧？ 其實香港國際機場咧立足香港，服務大灣區同埋以至全國，係一個國家嘅。國際機場，一般嚟講咧，即係機場係一個佢嘅核心嘅作用就是運輸嚇，即係一個客運、一個貨運啦。咁但係我哋亦都睇得到，我哋有冇條件係將一啲城市入邊一啲嘅活動都擠入去呢、這個即係機場嘅範圍，令到佢除咗運輸呢個核心功能之外，亦都可以變成一個即係機場城市。佢包含一啲其他一啲。

其實我哋而家有個亞洲博覽館嘅，咁就亦都有好多一啲展覽啊，甚至如果你都知道啫，可能有啲演唱會都喺嗰度舉行嘅，咁就亦都有個第二期嘅亞博館嘅，咁我哋希望能夠發展起嚟咧，就令到更加多一啲無論係展覽啊、會議啊。一啲娛樂嘅活動咧，能夠喺亞博館同埋佢個即係第二期嗰度舉行啦。第三咧就係、是有一個其實喺呢個港珠人工島入邊咧，有一個大型嘅自動泊車嘅停車場嘅。咁呢個停車場嘅概念係點咧？其實佢就會係接待兩部分嘅人士嘅。一咧就係、是、譬如話，如果你喺澳門。或者是在廣東省，如果你揸車過嚟，你泊完車咧，其實就我哋就會有車載你去入去機場，你就可以轉機，轉機就是喺國際機場入邊轉機去海外其他地方啦，翻嚟都係一樣啦。呢個第一部分啦，第二部分咧就係話佢亦都可以泊咗架車喺度，但佢唔係搭飛機嘅，佢就可以轉到去港珠人工島入邊個口岸嗰度，咁就等於佢入咗境啦。咁就不過變咗就係話佢呢兩堆嘅人士咧，其實佢就可以揸到架車嚟到呢個機場。就無論佢搭飛機或者嚟香港咧，佢都即係、就是、我哋提供多一個選擇俾佢，因為以前一般嚟講我哋都係坐公共交通工具嚟到呢、這個我哋個。無論是這個港珠澳大橋香港的口岸、啊、或者其他譬如說你深圳、啊、其他地方我們希望多一個選擇給一些澳門或者內地駕車人士，這個第一期呢我們預計在今年年底呢我們都會落成的、這個停車場，那就大約是可能是千多個泊車位啦，因為整個停車場落成呢我們預計有6000個泊車位嘅，咁我哋希望咧係通過呢個咁嘅方式咧，就令到將無論香港國際機場同埋香港咧，係大灣區或者澳門嘅人士咧，佢多個選擇。 OK， 頭先你提到一點啊，即係要做一個機場城市咧。頭先你提到話啊，譬如亞洲博覽館嗰個嘅擴建工程嘅第二期，其實係有曬時間表未㗎？呢個係 我哋係個地我哋揾咗㗎啦。咁我哋個時間。表我哋而家都係暫時未確定，就如果個地塊一提供得到咧，就開工噶啦。 因為呢個成日都話要城市要場地啊嘛，呢、這個第二期嘅擴建可能都有相關係嘅呢個都。 係啊係啊，因為譬如話城市經濟其實而家喺第一期咧，佢都係大約萬二人到啦。如果係咩嘅話，但係呢個喺第二期咧。我相信去到20000人到嘅。 好啊，咁啊，除咗講到話機場城市，講到話一啲航空人手嘅情況啦，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 1872311。嗱，預算案亦都提到咧，有啲同船運相關嘅措施啊，例如提到話為船舶啦係提供綠色甲醇加注，開展可行性研究。嗱，呢個咧我就見同之前其實喺上年12月咧公布海運及港口發展策略行動綱領咧，提到嗰個內容都。相關係喎，其實有啲咩分別咧？今次喺預算案再講，要喺香港要研究呢一個可行性，係咪可以加注到呢個綠色甲醇嗰個迫切性有幾大咧？係咪同嗰個周邊其他城市嘅競爭有關係咧？ 這個要講講嗰個背景，其實睇呢個航運界或者海運界咧，其實都係國際航運組織咧，其實佢都亦都有一個。目標咧就希望喺2050年咧，佢嗰、那個希望能夠達到淨零温室氣體嘅。咁就而家嗰個傳統嘅航運或者船嘅燃油咧，佢都係一啲石化嗰個產品啦。咁就所以而家好多船咧開始陸陸續續咧轉型，即係將個燃料咧係一啲新嘅能源啦。可能係液化天然氣。液化天然氣其實都是一個過渡的性質嘅啫，而最後尾能夠希望即係下一代咧去到即係甲醇，一個叫 methanol， 即係綠色甲醇。咁就這個，所以其實而家好多船咧， 譬如我而家行緊嗰啲，佢行唔到，行唔到呢、這個呢、這個甲醇。所以而家好多新船訂緊呢啲船咧，佢係可以做得到嘅。咁而啲新船即係行得到甲醇嗰啲咧，佢陸陸續續咧都開始即係投入呢個服務。咁、所以我哋預計咧，嗰、那個越嚟越多船咧用甲醇嘅。喺而家香港咧，我哋基本上咧係未能夠提供得到嘅。咁所以我哋希望能夠將個競爭力提高一度，咁就所以我哋係而家展開一個呢個即係航運業能夠用甲醇，我哋一個研究。我哋希望今年之內咧，我哋就住呢一方面，我哋提出個行動綱領。無論係一啲，因為你甲醇究竟嘅嗰、那個呢個新嘅原料，究竟佢喺邊度嚟咧？佢個儲存啦，佢嗰、那個點樣加油啊？呢啲其實我哋都喺我哋嘅研究入邊咧，係會涉及得到嘅。咁就希望能夠將香港咧嗰、那個港口咧，係綠色化佢，能夠提供得到呢一個新一代嘅能源，我哋都能夠喺呢個加注，能夠做得到，從而吸引更加多嘅船隊佢嚟香港呢、這個停泊 咁。初步睇呢一啲綠色甲醇係咪都係嚟自內地嘅咧？即係另外就係個時間表，你又想話今年啦，希望有即係多啲進展啦。但具體幾時用到咧？因為大家都關注，唔係淨係香港自己睇嘅，可能同其他城市都要頭先話增加個競爭力。我哋而家講緊加注呢個綠色甲醇，就算有啦，會唔會其他地方已經有咗咧？咁定係香港係一個領先嘅地位係點樣嘅？ 其實呢個綠色甲醇喺其他港口咧。已經開始有一啲港口咧，已經提供噶啦。我哋未係最快嘅，咁但係當然啦，即係大家亦都要理解咧。其實就係、是、譬如話而家可能好少數嘅港口佢有，但係佢嘅生意唔多，因為事實上用甲醇嘅船咧亦都唔多。咁所以我哋係睇得到用越嚟越多用甲醇嘅船喺會投入呢個服務咧，所以我哋啊。就會係就住呢方面咧，我哋都加快嘅。我哋今年內提出呢個行動綱領咧，我哋希望能夠用最快速度，能夠配置得到香港係可以做到呢個加注服務嘅。咁就甲醇嗰方面咧，其實而家內地都有初開始越嚟越多一啲供應嘅。咁所以喺我哋嘅研究入邊咧，我哋都睇睇喺個供應呢一方面，我哋係咪？可以有啲優勢，因為內地如果有啲穩定嘅供應咧，相對嚟講咧，喺地理我哋有啲地理優勢嘅，咁就喺呢方面咧，亦都會係我哋嘅研究嘅其中一部分。 另外預算案都提到咧，就話政府過去幾年咧一系列針對住航運業稅務優惠措施，咁啊包括咧船舶嘅租任啦、海事保險業務啦、船舶代理啦、船舶管理啦、船舶經紀業務等等嘅。我見話有一啲成效都提到嘅，睇到係點樣咧？嚟緊又點樣進一步優化咧？會點啊？咩方向啊？ 其實我哋從2020年去到舊年前年咧，我哋都已經係就住剛才你講緊嗰幾個範數咧，我哋提高稅務優惠嘅。大家亦都知道，其實海運界咧、航運界咧，其實係一啲國際嘅業務嚟。咁佢好多時就係話，如果你能夠提供一啲稅務嘅優惠咧，佢就會落户嚟香港，或者係擴大香港嗰個業務。這個就其實這個現實，我哋都要真係要面對嘅。咁就喺2020年去到舊年咧，其實就我哋通過呢個稅務嘅優惠咧，大約係即係可能係有一啲叫16.5%嘅，即係一啲標準稅率就16.5%啦。嘅我哋半税，即係到8.25%，咁從而吸引佢哋嚟香港嘅。就2020去到2023咧，經過嗰、那個香港。投資香港那個總署咧，佢都好努力同我哋一齊，即係一齊工作啦。咁我哋都引進咗大約係有30多間，無論係國內或者國外嘅海運嘅企業咧，落户香港同埋或者係擴大香港嘅業務。呢方面咧， 都有成績嘅。 嗯，講到呢一啲嘅業務咧，今日見到咧明報啊，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咧就提到話，航運業應該咧從貨運即係貨櫃運輸啊，轉型為倫敦嗰一種咧冇貨櫃碼頭嘅航運中心，就提供頭先講嗰啲譬如船舶買賣、租任啊、融資啊、保險等等高端專業服務嘅咁。同唔同意啊？可能去到呢個位咧冇貨運碼頭、冇貨櫃碼頭嘅一個航運中心，好似倫敦咁，香港係咪應該行呢個方向呢？另外，同時有人亦都擔心貨運量個吞吐量越嚟越少啦，甚至跌出十大啦，咁係咪有一個嘅危機喺度咧？咁點回應呢、這個？ 喺嗰個舊年我哋出咗嗰、那個海運同埋港口個發展嗰個行動綱領入邊咧，我哋有兩個大嘅課題，我哋會係我哋會好努力咁做嘅。第一就係、是、增加即係港口嗰個我哋嘅競爭力同埋吸引力啦。第二咧，亦都係就係發展呢、這個高端同埋高增值嗰個海運即係服務。譬如話你一啲即係等於倫敦，即係無論你係喺海運嘅方方面面嘅嘢啦，即係譬如話你係即係管理啊、財務啊、買賣啊、經紀啊、驗疏啊，甚至係一啲訴訟嗰方面咧，我哋都呢啲都係一啲我哋會做嘅。咁就喺吸引嗰、那個多啲船嚟，即係我哋剛才講，我哋都就住話綠色港口同埋一個智慧港口，我哋希望能夠提供我哋嗰個競爭力啦。咁就2022年我哋係全球個港口全球排名第九嘅。2023年咧，最拉尾我哋都未知道嗰個數啦，咁我哋個量係跌咗嘅，由1700万一個標箱，去到1400几万標箱啦。咁我哋都繼續努力嘅，因為我哋覺得即係港口都係我哋其中一個海運業嘅重要一環嚟。如果我哋喺十大入邊，我哋都唔爭取我哋自己嗰個競爭力咧，我哋覺得都係嘥咗啲嘅，即係呢個我哋都係一個努力啦。第二就係話高增值嗰啲咧，我哋係亦都係有方方面面嘅嘢咧，我哋會繼續做。譬如話我哋減即係稅務優惠咧，都係其中一環，我哋係做緊嘅。咁當然另外一啲就係話，我哋亦都係希望能夠做多啲我哋推廣啦。我哋舊年11月個海運週咧，其實都係世界有名、 okay. 推動香港海運嘅一個活動， 所以不至於去到話要發展成一個冇貨櫃碼頭嘅航運中心，就唔係去到咁。 我哋兩方面，我哋都希望繼續我哋維持嘅努力。 OK， 好。另外除咗講話航空航運咧，另外有一範都係同局長係相關係嘅，就係講緊嗰個綠色集體運輸系統啊。其實話喺東九龍啦、啟德啦等等地方咧，都係話研究推展啦。而家係做緊嗰啲勘察嘅研究同埋嗰個嘅初步設計嘅，係嘛？嗰、那個進度係點啊？有冇話初步買一啲技術？因為我見話有睇過有啲消息話啦，睇過雲巴、睇過智軌、睇過巴士快速交通、公交系統，都睇到某一啲技術嘅可行性係咪高啲？有啲就相對低啲咁。初步嘅睇法係點啊？ 嗱，咁就呢、這個綠色智慧集體運輸系統啦。咁就我哋其實有三笪地方，即、就、係、是、我哋都會推展嘅。第一就係東九龍線啦、 嗯， 第二就啟德啦，第三就係洪水橋下村嘅新發展區。咁就東九龍同埋呢個 啟德， 即係啟德咧，佢發展得比較快少少。咁就喺1月咧，東九龍線同埋喺2月底呢個啟德嗰條線咧，我哋嗰、那個我哋已經即係邀請緊一啲顧問公司啦，就住嗰個勘察啊，同埋一啲規劃個情況咧，我哋都邀請緊顧問公司嘅。咁就我哋亦都會係喺今年之內咧，我哋亦都會向基本上全球即係邀請一啲我哋叫 EOI， 即係我哋叫做中文叫做睇睇佢哋有冇一啲意向，即係有冇興趣。咁我哋會提出一啲問題，希望就佢哋都提供一啲資料，令到我哋跟住往後嘅工作咧， 係加快嘅，因為譬如話我哋可能對於佢哋嘅系統啊，或者係佢哋一啲呢啲供應商或者啲成品商，佢點樣睇我哋嘅嗰幾個方案，佢哋有啲咩睇法咧？呢啲咁嘅咧，就係、是、我哋收集到佢哋嘅一個意向書入邊嘅睇法咧，我哋然後咧先至係喺個招標嗰度咧，就等呢啲適當嘅情況落去嘅。咁就你問到啊，我哋其實有幾個系統嘅，其實嗰個系統咧，佢最主要係一個例子嚟嘅啫，因為我哋向全球招聘，咁就其實喺內地咧。佢有幾個系統咧，都係比較成熟一啲嘅。咁因為內地咧，其實喺呢方面咧，佢甚至可能發展得而家係超越過海外其他地方嘅。因為內地其實每個城市佢都可能有一啲特別嘅情況、特別嘅問題，佢哋要處理嘅。因為內地嘅城鎮化咧，其實都進展得比較快，所以每個城市咧，佢都要處理一啲問題。咁所以佢不同嘅城市可能要有不同嘅系統走出嚟。咁、okay. 我哋覺得喺施政報告入邊，我哋提出三個系統咧，係我哋作為一個例子嘅啫。咁但係當然咧，呢幾個系統最拉尾咧，當我哋招標翻嚟咧，佢哋會有啲無論佢係啲建造啊，或者其他啲系統有關嗰啲嘢咧，佢都會提出嚟。咁我哋到時喺評標嗰陣時候咧，我哋先至再作詳細的考慮， 即暫時睇都會不會呢幾個系統都有啲技術上的困難，可能應用得內地，但係香港尤其是咁密集啦，可能啟德啊或者東九龍啊呢啲，係咪真係用到呢？暫時初步會不會直情呢幾個系統的技術都未必用到？第二就頭先你話睇下縮短啲時間，有冇信心？之前講話十年，可能要十年先落成到咧，可以縮短啲咧個時間。 其實呢幾個系統咧都係適合香港。我哋睇過，如果佢唔適合香港我唔會擠出嚟嘅，即係我唔會擠出嚟作為一個例子。咁就每個系統佢都會有啲優點，即係譬如有啲可能系統啊，佢建造時間比較快啲啦。有啲個系統係甚至個系統都係仲比較簡單啲嘅。譬如一啲快速巴士嗰啲咧，其實相對嚟講佢最簡單。咁但係佢係咪適合某一條線咧？呢、這個就要我哋喺跟住個研究入邊咧，我哋會再作一啲仔細分析嘅， 啲路太逼咁。 係啦，係，因為喺我哋嚟講咧，我哋招標咧，我哋唔係用一個系統嚟招標嘅，我係一個叫做功能性，我要達至到某個功能。舉個例，每個鐘頭佢可能要有幾多班車，每即係佢嗰啲走線亦都可能有啲技術嘅限制。咁變咗就呢啲咁嘅每條線嘅特性咧，我哋將佢嘅功能性嗰度擠出嚟。如果佢哋能夠符合得到，佢哋咪落標咯。佢哋亦都喺個時間嗰方面，佢哋都會提出嚟嘅。 最後就想問啦，因為交易州人工島啦，而家就話可能會延遲啦，或許啊兩至三年開展啦。之前陳茂波司長都提到呢一方面啦。咁呢個會唔會影響到咧？之前香港主要運輸基建發展藍圖入邊提到三鐵三路入邊講嘅港深西部鐵路咧，因為佢係接駁住交易州人工島啦，另外都接駁住港島西啦、洪水橋鐵路啦。咁會唔會影響到成個進度，或者有一啲嘅即係改動咧？例如喺個走線上面咁。 施政報告出咗嚟之後，我諗交易州人工島都討論咗好多噶啦。咁無論係司長或者發展局局長咧，都就住呢方面咧，佢哋都提出佢哋嘅意見啦。咁就同埋個睇法。咁就事實上一個即係、就是、我作為參加咗呢個香港基建，特別係運輸基建，都接近四十年啦。其實你睇得到咧，一個譬如話交易州人工島呢咁嘅項目咧，事實上係一個超巨型嘅項目嚟嘅，咁就可能歷史亦都需要十幾廿年，咁中間佢亦都可能會經歷過大大小小嘅經濟周期，咁所以一啲時間表嘅變動咧，其實都未必需要特別過度演繹嘅，因為實際上喺嗰、那個當你有一個二十年或者甚至三十年嘅項目咧，其實呢啲都會有機會經歷過。這個香港主要運輸基建藍圖出來了， 咁其實每一個項目咧，剛才你譬如話呢個洪水橋去到前海呢啲跨境項目啊，或者其他啲服務本地嗰個交通網絡嗰啲項目咧，其實每個項目咧佢自己有自己嘅特性嘅。我哋都要從個別個項目佢嗰個複雜性啊，佢個功能啊，同埋佢嗰個重要性咧，你大家要每個項目嚟稱嘅。咁就亦都，但係有一點亦都係重要嘅，就係、是、每個區個項目對於即係、就是、對於政府嗰個財政負擔，佢嗰、那個成本效益咧，呢方面我哋都要每個項目都要去睇嘅。咁所以我諗即係每一個項目到佢我哋推展嗰陣時咧，我哋都會按每一個項目。即係個情況咧，再同大家即係匯報翻個情況。 OK， 好啊，今日多謝曬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啦，同我哋講到預算案唔同嘅同交通咧運輸相關嘅措施嘅。今鐘之後繼續千禧年代。 2024年3月4日，陳茂波稱全力推動旅遊產業鏈，有助帶動就業。丽德村村荣楼火警，87岁男住户死亡。全国两会今明两日北京揭幕，夏宝龙会晤港澳政协委员。加沙城据报再有轮候救援物资民众遭以军袭击，造成几十人死伤。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40多年歷史嘅被認為老牌承建商逢祥記集團咧，日前就宣布即係資金周轉嘅問題啦，進入一個清盤嘅程序嘅咁。亦都話會係遣散所有嘅員工啦，已經任命咗臨時清盤人咧係接管公司。勞工處亦都係關注事件嘅，咁啊早前咧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啊孫玉涵咧都有回應到事件，咁啊提到話咧經佢哋了解咧呢一間公司咧直接聘用咗員工嘅數目咧係大約120名嘅咁，亦都話勞工處咧係即係勞工處嘅勞資關係科咧已經有專線啦，咁工友可以打呢個專線咧，有需要係可以係諮詢同埋係求助嘅。就住今次呢個事件。其实算不算罕见呢？咁涉及到一啲嘅建筑商有一个嘅清盘嘅情况，其实个影响系啲乜嘢咧？可以有几大咧？咁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建造业总工会权益及投诉主任吴伟良，早晨。 系早晨，咁多位早晨。 你好，吴伟良。逢祥记集团系讲紧系上个礼拜五啊，3月1号咧系宣布呢个结业清盘嘅咁。工会点其实点睇呢件事？或者呢件事本身业内系咪都叫比较罕见咧？ 其实久唔久就牵涉到有承建商大判，即系我哋俗称叫大判啦，就清盘嘅。但系今次即系作为一个咁老牌嘅承建商，都话要清盘，即系我哋都比较愕然嘅。因为以往我哋即系都有发过啲劳资纠纷嘅，但系即系同佢哋一通知咗逢祥记啦，咁啊好快处理到嘅。但系即系估唔到点，即系有少少可惜嘅，真系作为咁大间咁老字号嘅。承建商系啦， 暂时你哋有冇收到即系嗰个结业嘅原因系啲咩？有冇听过？喺过往有冇听过呢啲呢间公司嘅财政问题咧？ 其实近排真系冇听到呢间公司话有咩财政问题啊，连工友话即系欠薪啊，我哋都未收到，即系冇收到过，就系即系真系比较恶然啲，突然间过完年翻嚟就已经系去到清盘人上去话要开会讲翻啲法律程序啊咁样，系啦，咁真系有少少恶然嘅，啲下判公司啊，啲员工啊，都有啲真系争几个月粮都未出到嘅，系啦，咁啊真系即系比较可惜啲，惨啲啦吓。 OK， 下判公司个我转头就讲，但系而家你哋工会嚟讲，其实收到几多工友嘅求助啦，即系因为佢咧就话其实直接聘用系120名员工嘅咁，有冇话收到当中几多员工嘅求助？有冇啲系除咗话逢祥记嘅员工嘅求助，仲有其他佢可能影响到嘅一啲嘅公司嘅工友都有求助咧？ 其实都有嘅嗱，即系员工啦，逢祥记员工，我哋都收过2-3名嘅员工啦，就咨询我哋嘅法律程序啦，咁都系我哋劝佢翻去尽快喺劳工处落案啦，即系有啲。即係牽涉到假期錢啊、長期服務金啊咁嗰啲，即係唔係個個識計噶嘛？咁啊，譬如有 即係有知識水平啲嘅，可能當然會好啲啦。咁另外我哋即係當天去到啦，咁有啲係做地盤女工，即係做雜工嘅，有啲女工就即係文化水平真係唔係太高嘅。咁我哋當天就已經同佢哋即係教佢哋點樣落岸啊，勞工處落岸啊點樣啦，係啦。 嗯，有冇話其實佢哋爭幾多，或者佢哋涉及個金額係去到幾多？最多你講呢個先。 禮拜五嗰日我哋就接觸咗廿幾位呢啲咁嘅女工，地盤雜工女工嘅。咁佢哋即係有啲係多啲人工，有啲係少啲啦。咁最多嗰個工友就即係爭成三個月糧嘅。咁去到四萬幾五萬蚊到啦。系啦，咁另外有啲就翻得幾日嘅，咁就可能幾二三千蚊啦咁樣。咁佢 total 依廿幾個就去到三十五萬幾啦，系啦。 嗯，所以嚇、啊，你講埋先，你講埋先。 系啦，咁有啲即係承判商即係二判我哋所講嘅，即係有啲即係同佢程序記合作咗好耐，成三十年歷史合作咁耐，咁爭成幾千萬咁樣，咁我哋聽到都真係好愕然，好詫異嘅。 嗯，間公司。即系逢长期争呢一啲二判、三判嘅公司几千万， 系啊，即系嗱，嗰、那个即系六千万嗰个咧，就即系我哋接触到系即系做前期工程嘅，即系人工比较高啲，即系钉板啊、落石屎啊，系啦、啊，咁嗰啲前期工程嗰啲人工比较高啲嘅，系啦、啊，扎铁啊咁样，同埋有啲铝板啦、啊、咁样，咁啊牵涉去即系太多地盘，牵涉十几个地盘，咁啊即系。所以個金額再累積咗咁多啦嚇。 咁所以有冇而家呢一啲二判嘅公司，頭先做呢一啲前期程序嘅公司，因為收唔到錢而都有一啲聲音話，可能佢哋嘅業務有影響，或者佢哋嘅工友係被拖糧啊，要求助嘅情況。 咁其實我哋工程費有啲係真係延咗工一段時間啊，有啲真係最誇張，有間公司就話係2012年，即係2013年年中嘅。咁、即係佢都係被拖延，係咁拖，不停咁追，就不停咁推拖，係啦。咁其實就希望即係嗰啲公司二判公司、下判公司唔係主力，係淨係幫逢長記做咯。如果有其他地盤啊、其他承建商做嘅，就希望嗰個財政壓力就唔好咁大咯，唔好導致佢真係因為今次事件而影響到，即係可能又要即係清盤啊、解散呢啲，就最、 okay. 最唔想見到啦嚇。 呢、這個就希望啦，但係你自己覺得？個機會大唔大呢？因為條數都大嘛，同埋頭先就好現實嘅情況，有冇一啲其他公司嘅工友都已經係向你哋求助嘅呢？因為逢長記連帶影響到嗰啲二判公司咁。 都係問嗰、那個代，即係我哋建造業界啦，咁上判有個責任，即係我萬一我僱主出唔到糧，我可以問上判即係代償個工資啦，但係好唔好彩，今次就即係連最大嗰間公司都要清盤，咁啊睇下，即係我哋覺得就會好大機會要轉介咗去嗰個破險基金度啊，係、啦，即係如果細數目嘅公司可以頂到嘅，咁當然唔需要轉介去啦，但係萬一嗰個數字個金額太大嘅，咁我哋絕對有可能相信即係會轉介到去呢個破險基金由政府找數咁樣嚇。 你自己覺得可能最壞嘅情況會係點啦？或者政府可以有啲咩角色係提供協助咧？我見到即係早前局長啦，就話已經接觸咗相關工會啦，同工會協助檢視有冇需要幫助工友嘅。譬如你哋即係有冇聽到呢一方面啦？或者政府方面有冇接觸你哋？透過你哋接觸工友咁有冇咁樣咧？ 其實當天3月1日，勞工處嗰邊都聯絡咗我哋㗎啦。即係由大家有經過啦，大家嗰個角色啊咁樣個情況啦係點樣？係啦，咁即係因為佢啱啱就係佢直系工人嗰個徵款公司就同佢有嗰啲勞工法例啊嗰啲，但係下半個工人真係唔知道。咁我哋就希望就即係分流啦，我哋就睇下點樣再同勞工處接觸啦，有啲程序可以簡化啲嘅，或者可以聯絡到嘅可以即係盡快幫工人爭取嗰啲去到嗰個破險基金啊，或者係嗰啲手續點搞啊，可唔可以快啲啦嚇？ 而家整體呢一件事啦，因為我見到有業界人士都提到話，其實近年工程嘅標價咧都係偏低嘅，咁啊對於一啲建築公司可能都會造成一啲沉重嘅經營壓力嘅咁，擔唔擔心其實類似呢個情況都係可能係冰山一角，或者只係未必係淨係一個別嘅事件，而係成行都有可能面對住呢個情況，那個影響係可能係連帶好大嘅。 嗱啊，應該咁講啦，咁即係我哋當然係希望單一事件啦，咁即係之前疫情啦，咁都拖咗兩年，咁之前即係一間公司運作，即係工程少咗啦，咁你要維持一間公司嘅生存啊，養住一班員工啊，咁即係當時我哋都知道係有啲公司係用啲低價落標啊接咗翻嚟嘅，咁即係始終喺起一層樓唔係短時間啦，可能有啲物價。或者你公司嘅行政啊，那個施政啊，嗰、那個萬一有咩錯誤錯漏嘅，咁即係會導致間公司嘅財政困難嘅，呢啲絕對唔出奇。或者疫情過咗啦，即係之前個地盤可能要十個人要做嘢嘅，咁因為嗰陣時就唔想疫情擴散啦，可能用少咗工人啊，唔想個密集。咁當疫情過咗嘅，可能要加翻啲人手啊，追翻啲進度啊，咁啲加班費啊，或者人手個增加啊，依啲都可能會導致個公司嗰個財政啊有壓力啊咁樣啦嚇。 今次其實涉及到咧，譬如有一啲嘅二判嘅工友啦，都話提到話逢長記有一啲拖糧嘅情況，甚至係六七年前已經開始啦咁。因為咧，其實上年政府咧就係建議定立一個叫建造業付款保障條例嘅，就係預計今年上半年咧去交立法會審議啦。咁啊，真係生效咧就話希望係去到2025年第二至到第三季生效嘅咁。當中有啲乜嘢要求咧？就話包括需要喺付款申索提出之後60日之內係付款啦，並且設立一個叫強制性審裁機制咧。擔唔擔心如果日後有呢個條例，令到呢一啲拖嘅情況，第一就可能拖數少咗啦，但係又會唔會另一個情況就係因為你拖嘅日數啊機會少咗，而令到更加多一啲上游嘅公司啊，可能係清盤啊執笠咁，嗰、那個連帶效應係更加大的影響咧？ 因為咁講啦，其實我呢行就有時好講關係啊，做開咗你間公司有工程接到嚟，即係我哋行內有時咩資九留一啊咩咁樣，即係個工程可能就出咗九成嘅工程費，有一成啊留低為做保護，但係呢啲保護費即係之後都可能未必收得翻咁樣。希望有呢個機制，就希望大家清晰即明朗化啦，唔好有啲咁隱藏嘅條款啦，或者係咩咁樣，大家即係明碼實價，大家計到條數出嚟，即係會比較清晰啲咯。咁我哋係絕對歡迎呢、這個條例啊咁樣嘅嚇。 頭先我第二個問題就是、會唔會有一個反效果，反而令到啲公司可能個空間細咗，即拖嘅時間咧，所謂就少咗，而令到佢哋可能會清盤咧，呈現一個更加嚴重的後果咧？又 其實都係大家嗰個數字嘅你。明碼實價清晰嘅係咪先？即係唔好再用呢啲拖拖字訣啦，作為一個即係生意上嘅籌碼，一個成本嘅計算方式喺裏面咯。因為即係講真，每一個成本商嘅咁都係可能要扣工程費嘅。如果我每次都俾你扣減啲，咁最後嗰、那個。即係損失者都係通常係我哋工友啊咁樣啊，出唔到糧啊，或者我要又投降啊，以小即係譬如小判頭，即係三去到三沙四沙咁樣，可能用嘅人咪比較多，可能影響唔咁多， okay. 但係係咯嚇。 OK， 好，唔該曬吳偉良，同你傾到呢度。吳偉良係香港建造業總工會權益及投訴主任啊，請到位嘉賓同我哋講下今次這個老牌建築商咧逢長記集團啦，就係宣布結業清盤嘅情況啊。有建造業分包商聯會會長伍新華，早晨。 係你好、啊。 早晨，伍新華，點睇今次呢件事咧？算唔算都係業界嚟講係好震撼，係好少見嘅咧？都係。 這個情況呢久不久有一單的了，因為但是今次是比較突然的，因為呢即之前新昌的事件我想大家都知道、即他們最終都是接不抵債而出現了，即是要清盤，但今次呢就大家都比較意外的，因為逢長記是一間比較歷史內的公司，而且他都不是做真係一及好多嘅工程嘅，咁你冇諗過佢哋會突然間宣布清盤啦，咁啊行內都完全冇人有呢個消息，咁就相信佢個影響大嘅，因為咧就大家冇心理準備，咁同埋因為佢老牌公司啦，其實同佢做長期工作嘅判商都多嘅，咁所謂嘅拖欠工資咧就唔係淨係講緊話三幾個月啦，有啲甚至乎影完工幾年啊，啲尾數未埋啊，咁都有嘅。 咁我哋有好多嘅會員咧，都有同呢間公司有合作，咁個個損失都200万計噶啦，所以嗰個數字都好驚人。 嗯嗯嗯，可唔可以講下即係其實反映啲咩咧？你覺得呢一間咁老牌嘅建築商都係有業嘅情況，因為啲人就諗反而唔係疫情嗰陣可能會出現升盤位雙頭利啲咩？反而過咗疫情之後，唔係應該工程量都不愁咩？點解會咁樣咧？又？ 嗱，呢個咧就同我哋建造業嗰個時間差有關係嘅。咁因為咧，嗱，你今日出事就唔係尋日有問題噶嘛，咁係累積落嚟噶啦。咁其實就由2014年開始啦，立法會有啲拉布情況啦，咁其實好多項目出唔到，咁變咗咧就成個市場嗰個餅咧就細咗啊。咁大家為咗生存都要接生意啦，咁變咗有陣時都會接咗啲甚至乎成本都唔夠，咁接翻嚟叫做養火機。咁但係呢個唔理想嘅動作咧，就一路延續落去。我哋逐啲講就話十個啱，九個蓋。咁但係冚啊冚啊，原來執翻五個蓋嗰時冚唔到啦，咁咪執咗佢咯。咁但係呢個會有個時間噶嘛，同埋咧，因為做總承建商咧，佢哋下邊有分包商，咁其實咧好多時佢哋唔夠錢咧，就拖住分包商嗰個款項唔俾住，或者俾少啲啊咁，咁一年年咁拖累，所以積累嗰個數字會好大。 嗯，頭先講到話連帶影響到其他公司咧，我想即係轉頭都講嗰個具體嘅影響可能係去到幾大，但係你先提到一點嘅就係話可能會投一啲相對可能低標價啲嘅工程翻嚟，但係其實可能又冚唔到個成本嘅喎，咁呢個係咪常見嘅做法啦？係咪定係呢間公司先係咁咧？定係行內其實都好普遍嘅咧？係 其實過幾年咧，即係就我哋所知咧，有好多公司都係用搶標嘅方式去維持生存，因為養住班夥計㗎嘛，咁雖然話就舊年開始政府就已經推出咗好多嘅公務工程項目啦，咁但佢推出嚟嗰一刻，其實之前其實都係唔夠嘢做㗎嘛，咁其實仲係有啲公司咧用偏低嘅價錢去搶嘅，而且搶翻嚟之後唔代表就救得翻之前嗰啲項目，同埋今日推出嚟嘅項目咧都係前期工程嘅，譬如話可能係基建嘅項目啦，或者係先做打裝啊。嗰啲前期工程，所以其實一步步嚟咧，其實其餘嗰啲builders work 咧，佢哋可能都仲係一啲好緊絕嘅情況。其實呢個唔夠價嘅情況咧，就唔係淨係逢場機嘅，即係聽聞有好多公司都面對呢啲困難。 嗯，吳新華，因為都好多嘢都想繼續同你了解同埋再討論。我哋轉頭翻嚟9:30之後再傾係嘛？ 好啊，唔該。 好，唔該曬，吳新華。吳新華咧就係建造業分包商聯會會長，轉頭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朝出发前往北京，准备列席听日举行的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开幕会。李家超朝早大约7:45到达机场，他向在场的记者挥手打招呼之后，直接进入机场贵宾室。李家超在北京期间将会拜访中央部委，包括今日会到访财政部，另外会见证香港赛马会，分别和国家卫健委和医务卫生局就加强卫生健康人才培训、开展本地传染病预防和应对项目签署合作文件。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将会参与相关行程，行政长官办公室主任叶文娟亦都随行。李家超将会在星期三返香港。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话：香港仍然有优势，形容而家政治条件比回归之后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好。他点名航运、贸易、检测业等都大有可为，但是要升级转型。例如航运业应该提供船舶买卖、租赁、融资、保险等高端专业服务。

住坪石村车多，龙尾排到去龙盘苑。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沙田马场。而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翻去大老山公路之路都系车多噶，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另外再提提大家啦，由于强风嘅关系，青屿干线同埋港珠澳大桥主桥嘅车速限制系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咁仲有屯门嘅石排头路有爆水管，石排头路西行去山景村方向，跟住镇环路嘅全线啦系封闭紧噶，受影响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历经风雨，依旧温暖。家，我心我城。 由接冰饰演嘅郑家三叔郑斌，将成个郑家撑起嚟。而由刘琳饰演嘅郝琳，对于西决同埋东域嚟讲，佢系一位开明嘅家长。不过对男音嚟讲，佢就系一位难搞嘅老妈。 国剧830，家，我心我城，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2024年3月4日，陈茂波称全力推动旅游产业链，有助带动就业。丽德村村荣楼火警，87岁男住户死亡。全国两会今明两日北京揭幕，夏宝龙会晤港澳政协委员。加沙城据报再有轮候救援物资民众遭以军袭击，造成几十人死伤。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40多年历史的老牌建筑商冯长记集团在上星期五3月1日宣布结业清盘。发展局就说是冯长记集团旗下的长记冯长建筑有限公司咧，而家系冇任何未完成嘅工务工程合约啦。不过咧，大家就谂到一个问题啦，即系同佢合作嗰啲嘅二判或者系三判，会唔会都有一啲嘅工程做紧咧？喺佢哋结咗业嘅情况，会唔会都影响到呢一啲二判等等嘅公司成个嘅业务运作啊？佢哋嘅工作系咪可以顺利完成咧？咁继续请嚟伍新华同我哋倾下。伍新华咧就系建造业分包商联会会长。早晨，吴森啊， 系早晨，系主持人。 头先我嗰个问题咧，因为头先你一开头就话啊，其实今次事件都影响大嘅，会唔会就系我讲呢一样嘢？因为譬如呢一啲二判、三判同开逢长记合作嘅，佢哋被拖数啦，可能过往涉及嘅钱都大啦，而家佢哋逢长记话宣布业清盘啦，咁令到啲二判、三判可能收唔翻，又出唔到粮俾工人，而连带令到成个行业同佢哋合作嘅呢啲二判、三判会唔会有一个受影响，或者甚至系都？步佢后尘清盘嘅危机会唔会去到咁样？ 嗱，呢个咧，我谂我哋就好难做一个统计嘅，因为呢个都视乎嗰间公司佢承受嘅能力啦。因为之前提过咧，就有其他公司有类似情况出现啦。咁其实对成个建筑上面所做嘅社会都系一定有影响噶啦。咁但系咪去到话顶唔住要执笠咧？咁呢个就好难评估。 呢个系视乎会唔会可能同佢合作嗰啲二判公司都有其他嘅工程，可能其他工程都合作顺利，又收到钱，嗰条数冚得翻，系咪都可能呢个因素之一咧？ 正如系，其实主持人你讲得好啱嘅，因为咧，如果嗰间公司佢同唔同嘅大判公司都有做生意嘅，咁而家呢个可能佢少部分，咁其实佢能够挨得过机会咪高啲咯。咁但系咧，我我所知咧，有个别嘅公司咧，其实同冯长记做得时间比较长。即係差唔多叫皇家盤過嚟啦，咁同佢做咗都好長時間，而佢哋積壓嗰個錢就比較大，咁對於佢哋嚟講，可能講有嚟就會辛苦好多。因為咧就其實我哋作為二判咧，出唔到糧， 就叫做商業爭議啦。咁但係我哋對住我哋嘅工人咧，我哋就唔可以出糧，因為勞工法例規限咗。咁所以即係局長話有咩事可以揾佢，咁其實我相信大部分二判都唔會，即係能力範圍之內都會集咗數嘅。尤其是你話拖咗幾年，咁唔通幾年都唔出糧俾夥計，呢個都唔可能。咁但係變今次其實受完傷害，或者可以話即係大家睇到咧，其實分判商係現時被遺忘嘅一群咯。啊，工友有勞工法例照顧啦。咁就我哋咧，就如果真係出現而家咁嘅情況，要追就個機會好渺茫。 嗯，你覺得分判商應該係得到啲咩支援啦？同埋我想搞清楚一樣嘢咧，就係、是、如果咁嘅情況啦，都知道嗰個大判係冇錢找，因為佢都執笠啦。咁係咪都一定要根據合約係完成二判嘅工作？有冇得話因為咁嘅情況而可能真係有啲工作做唔到？咁就唔揾工人開工啦。咁可唔可以咁嘅咧？ 就我所知啦，如果我哋同上家即係叫大判啦嘅合約，而上家都已經清一半咧，嗰間合約已經唔存在噶啦。 嗯， 咁所以咧，其實嗰個地盤咧、二判同大判之間就冇個必然嘅責任要完成嘅工作嘅。咁但我相信咧，無論業主方面咧，佢哋都會即刻諗對應方法啦，揾其他嘅大判去接手做啦。咁至於會唔會用翻現時合約入邊鳳巢記用緊嘅二判咧？這個我諗係個商業決定啦，佢哋會考慮。因為如果做緊嗰個二判能夠繼續完成工作，亦都會減輕咗嗰個工程所面對嘅嚟緊員工啊各方面嘅困難嘅。咁但其實講緊最大嘅問題點去處理，即係點樣去減低呢個風險咧？就首先主持人同另一位嘉賓傾嗰時都提過啦，而家發展局推緊一個副本保障嘅條款啦，咁所以你就提過話，會唔會因為減而加速咗啲大判佢哋執笠咧？咁其實正正呢個就係唔健康嘅地方啦。如果有咗呢條法例之後，咁理論上大家都喺60天內就應該追翻一啲有爭議嘅款項。咁如果嗰個款項唔係累積落去一累積獎金嘅話咧，假設就算真係個大判佢頂唔住啦，佢執啦咁，但係所影響嘅銀碼個幅度同埋個影響嘅公司嘅數目咧，都會相應少，就唔會話拖咗好多年啊，啲錢一路累積落去。而家講緊唔係而家做緊嘅工程啊，係已經完咗工程嘅都收唔到錢。咁所以我相信，如果有咗副本保障條例之後咧，應該係對成個建築嘅發展會健康啲。 但現實就係可能有啲已經拖咗好耐啊嘛，有咗呢個條例之後，令到佢哋唔可以有機會拖啦。咁原本事先可能拖咗好耐嗰啲數，就可能因為呢間公司執嘅時候，就好大筆係俾唔到噶咯。會唔會係咁樣咧？ 第一，我覺得呢個係原則性嘅問題嚟。如果嗰間公司係因為條例嘅出現而即刻要執笠咧，咁其實佢一早應該執噶啦。 OK， 嗰件事即係遲早嘅問題嚟嘅，就等於逢長記咁樣，咁佢今日自己走去宣布清盤咁，咁其實冇人會知㗎，佢自己先知條數去到幾危殆，或者甚至乎佢覺得唔值得再大股東再拎錢落嚟啊，咁佢咪執咗佢咯。 OK， 咁但係呢個嘅決定咧，同嗰條條例本身係冇直接掛鈎關係，就算係都只不過話令到佢哋唔能夠再利用呢一啲無良嘅方法去克扣糧款而繼續生存啫嘛。咁因為舉例咁講，如果我哋呢條法例出現之後，每一期糧大家都係正正常常咁出糧嘅，咁其實只會慢慢令到個行業健康翻。 嗯，頭先阿伍新華咧，你講到話有啲標咧都即係可能低價投標啦。以你所了解，其實可能係低咗幾多成咁樣噶，去到點樣噶？等大家都了解一下。 有啲低三四成嘅。真係好恐怖，即係跟嗰個原本嘅如果大家翻查翻資料啦，早幾年咧有啲一啲抽成嘅工程合約咧，係低咗30%嘅，根據嗰個 budget。 OK，OK。 所以其實大家都知咧，你做建築冇可能賺咁多錢噶嘛，其實我哋講緊都係賺幾個 percent 嘅啫嘛。所以如果你話，低喺個合約嗰個預算入邊，低成三成幾個啦，咁其實已經大家知道係即係輸錢噶啦，呢個冇可能。 OK， 好，唔該曬伍新華，同你傾到呢度先。伍新華咧就係建造業分包商聯會會長，今次有關於逢長記集團嘅結業清盤嘅情況，請多位嘉賓啊，勞聯立法會議員林振聲，早晨。 係，早晨。 暫時勞工處話高度關注事件，你自己嘅關注點係點樣咧？今次呢件事？ 我自己的關注點當然第一就是有幾多工友是欠薪啦、啊。咁依家個問題咧就係話逢長記咧就話有百幾人咧就係直接聘請嘅。咁但係咧 會唔會牽涉？因為呢度咧係一環扣一環，會唔會有啲下邊嘅分判商咧，就因為收唔到佢錢咧，而影響咗佢哋嘅運作？因為下邊嘅分判商咧，都可能會請員工噶嘛。咁如果嗰個分判商係收唔到錢嘅時候咧，就變咗其他各個層級嘅分判商咧。都出唔到糧嘅時候咧，我就擔心欠薪嘅工友咧就唔止呢個數咯。不過依家就好在，因為如果工友欠薪咧，係可以去申請破產欠薪保障基金啦，同埋特別係即係如果逢場記佢已經係清咗盤嘅時候咧。就個程序仲會快啲，就唔使以往咧嗰個工友咧去申請法援啊，將公司清盤或者用勞工處嗰個法律服務去清盤，咁希望可以即係快啲可以攞翻啲錢啦。咁但係下邊嗰啲分判商咧。如果佢都請咗員工，但係又因為俾逢場記拖咗，即係出唔到嗰啲錢啊，咁佢俾唔到嗰啲工友咧，嗰啲工友其實如果只要佢係僱員咧，其實就一樣可以申請破欠基金。不過我哋就暫時唔知會唔會，因為佢破欠基金咧嗰個人工墊資咧係有個上限嘅，就係80,000蚊。咁因為建造業咧有一啲都高人工噶嘛，可能30,000多蚊一個月，俾人拖咗成3個月，咁爭成100,000蚊。咁變咗嗰啲工友咧，人工高少少嗰啲工友咧，就未必可以攞得足嗰個數咯。即使佢成功申請破欠基金，不過我估大部分咧都應該可以嘅。咁就希望勞工處係加快去處理啊！真係盡快俾到嗰啲破欠基金嗰、即係特惠款項嗰啲工友咯。 即係唔使話逢場記直屬嗰啲員工先至係可以即係透過保險基金攞到筆錢，係一啲二判嗰啲受影響出唔到糧嗰啲員工都可以嘅，係。 係啊係啊，即係只要嗰個二判係因為佢即係攞唔到錢，跟住咧就出唔到糧。咁當然事先咧就係要嗰間公司清盤啦。如果嗰個二判因為今次嘅事件佢不能運作。咁變咗咧，佢可能有需要清盤啦， okay. 或者佢即係工友都可以申請清盤啊，咁樣咯。 你自己估計啦，會唔會係今次逢場記係會即係有一個好似炸彈咁樣引發到？首先就係同佢合作嘅二判，或者再落嘅其他三判嗰啲公司都會好似頭先講，因為收唔到錢啦，出唔到糧啦，佢哋清盤咧，會唔會咁咧？第一，第二就係、是、其實成行會唔會又好似即係講緊逢場記都未必係一個個別事件嚟嘅，可能過往都面對一啲工程上面嘅問題，或者現金流嘅問題，而有即係倒閉嘅風險咧。咁就算係一個大判咁都會咧咁。你自己估計會唔會有呢兩個嘅情況出現喺行內？如果係咁，嗰個影響性會幾大？你自己點跟進咧？ 我哋都係擔心㗎，因為下面即係有啲分判商都講緊，可能其實逢場記都仲有幾千萬未俾佢，咁變咗即係逢場記如果清盤，即係雖然佢哋係債權人，咁但係如果清咗盤之後，剩翻有幾多錢係可以俾到呢啲債權人呢？即係我哋恐怕又凍過水，再加上即係因為嗰啲就係即係合約嘅錢嚟㗎嘛，又唔係工資，咁所以你去勞工處亦都即係追唔到，我就驚即係會凍過水啦。同埋有一啲層層落嘅時候呢，去到一啲最前線嘅服務承辦商，譬如我哋過往呢都收到好多個案呢，就係去到最合揾一啲單頭車司機嘅即係泥頭車嘅服務，因為成個地盤要即係搞掂曬之後咧，要清理嗰啲泥頭啊。咁嗰啲泥頭車司機咧，其實都係自雇啊，或者承辦咗呢啲服務咧。其實過往咧都入市過，係即係追唔到錢嘅。咁我哋就驚咧係即係層層咁落嘅時候咧，就影響埋即係所有嘅分包商，佢哋收唔到錢，就變咗咧佢哋嘅員工又出唔到糧。咁所以我哋希望嗰、那個政府之前話嗰個建造業付款保障咧，係真係可以盡快立法，即係希望改善咗呢個情況咯。 頭先就提到一個問題，會唔會反而立咗呢條法例之後，更加令到即係公司與公司之間就唔可以拖糧啦？咁啊要即係60日內要付款咧，反而令到嗰個爆煲位更加早出現咧，即係令到佢哋根本冇得拖啦，咁就直情係執咗笠佢啦，清盤結業啦咁。預計會唔會咁樣咧？同埋就住今次逢場記呢件事，你覺得政府仲有啲咩角色去減少嗰個對行內影響性咧？可以？ 我諗呢嗰、那個建造業付款保障呢，喺60日內付款呢，其實佢有個好處呢，就係起碼斬咗纜先，因為依家呢層層嘅分判商呢，可能有啲呢俾人拖咗成半年，但係佢又擔心呢，我唔做呢個工程呢會唔會違反合約啊，咁但係如果嗰個新嘅條例係推出咗之後呢，佢60日俾唔到錢呢，其實佢可以停工，咁即係起碼呢佢可以減少嗰個損失先。咁但係如果你話會唔會令到嗰間公司更加經營困難，咁呢個又係另外一個問題啦。即係我覺得每間公司自己都要管理好自己嘅現金流啊。或者咧譬如即係政府投標嘅工程咧，就即係盡量避免價低者得啦。我諗即係公務工程有啲投標嘅價錢可能相對會好啲啦，但係會唔會有個部分嘅私人發展商啊，或者業主佢即係將嗰個價一路壓低，咁令到下面嗰啲分判商好難經營咧？咁我諗呢個嚟緊都可以檢討下嘅。 嗯，政府角色咧，就住今次呢件事，仲可以點樣積極啲做，去減少頭先話可能業內連帶其他即係二判、三判嗰啲嘅分包公司嘅影響咧？點樣去減少呢件事發生？ 系啊，我谂第一就即系尽快就嗰个建造业付款保障立法啦。咁呢个头先即系我讲过啦。咁另外亦都可以检讨下，即系政府批出嚟嘅合约就唔好价低者得，或者预多少少嘅价钱，譬如俾啲承建商做好啲职业安全啊。咁等佢咧，即系都多少少嘅资金咧可以运用，咁唔使话即系价低者得。咁佢一路跟住之后材料又上升啊，价格又上升嘅时候咧，咁有啲承办商可能因为管理不善咧又好难运作，咁呢度成个投标嘅价格啊，嗰度其实都可以检讨一下咯。 嗯，好，唔该晒林振声，同你倾到呢度。林振声系劳联立法会议员，休息一阵。 想打开门口就生意兴隆，外商喺香港发展，有投资推广处帮手，轻松啦。电视节目《讲商机讲机遇》，每集邀请世界各地企业代表分享点样凭借投资推广处嘅专业协助，成功打入香港市场，大展拳脚。 今集睇下共享办公室 The Great Room 嘅发展。 讲商机讲机遇，星期二晚7:35，港台电视3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讲下一单嘅工业意外咧，涉及到喺屯门稔湾路新界西堆填区国建地盘，有一名嘅60几岁，其实佢本身系揸推土机嘅司机啦，系喺本身喺下昼5点几啦。講緊就係大前日下午5点几咧，就喺呢個地盤嗰度暈咗。咁啊，事隔咧就係近7个钟咧，去到凌晨啊之後一日嘅凌晨咧，先至係被發現，其後就送院不治嘅咁。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都有關注事件啦，而環保署都係要求承辦商喺7日之內咧係就事件要提交報告嘅。今次呢件事請嚟工業傷亡權益會總幹事蕭善文講一講嘅。點睇今次呢一件事件咧？當中其實睇到喺個地盤個運作上，可能或者管理上面有啲咩問題咧？ 好啊，早晨，主持。 早晨。 今次其實就真係重演咗舊年元芳事件嗰個兩個工人吸入沼氣，又係冇俾人發現，到第二日先知道，而最後最終不治啦。咁今次又係再發生咁嘅即係工人唔見咗唔知嘅事啦。咁其實都我覺得都幾匪夷所思同埋幾離譜嘅。咁就住一啲地盤咧，尤其佢咁大咯，好似係110公頃嗰度。但當然工人做嘅地方有幾大，我哋未掌握到資料嘅。但係即係反映咗嗰個管理上面出現咗問題嘅。以一般地盤嚟講，其實佢哋有一個出入閘嗰個記錄噶嘛。咁而家就似乎咧，我覺得就淪為咗一啲嘅出席記錄。即係好似當為人工，即係計人工嘅一個系統咁樣，而唔係一個嘅管理系統咯。即係所謂管理系統，即係話知道有啲咩人入過去，有啲咩人出嚟，咁係咪應該嗰個系統會做到多啲嘢？就係如果有記錄不符啦，即係有人未出嚟嘅時候，係可以發出一啲嘅警告，然之後俾裡面嘅管理人員知道，然之後再去揾人咧，咁應該要做呢啲嘢咯。 其實而家究竟有冇即係個工人有冇出入閘嗰個記錄係邊個，或者通常係邊個係負責個監管？如果係即係點解會出現呢一次嘅事件咧？係咪只係一個人冇睇到嗰個記錄嘅問題？ 我唔知。 到佢哋本身個系統去到邊一度啊？即係如果有一啲先進啲，就未必係人去睇噶嘛，即係個系統自己 jam 出嚟發出一啲嘅資料出嚟嘅。咁但係當然都係要管理人員，或者有啲可能係前線少少管理人員已經睇到嗰個系統嘅。即係如果牽涉唔係太多私隱嘅嘢，或者佢有嗰、那個，如果一啲好私隱就某啲層級先睇到噶嘛。咁佢呢一個系統係點樣？我而家我係唔知道嘅。但係我覺得即係如果要避免呢一類型嘅意外再發生嘅話，我哋就要好好咁樣管理個系統。 嗯，你覺得可以點樣係避免呢一次事件類似嘅事件再發生啦？同埋其實有一啲咁嘅系統或者有一啲咁嘅記錄，去知道嗰個工人究竟係離開咗個地盤未咧？咁但係要點樣去完善先至係減少啊？原來就算有個系統，有個人冇出嚟，原來係冇人發現到或者冇人做啲咩嘅喎？咁點樣係杜絕呢啲事件咧？ 其實有幾個層次嘅。第一，佢本身應該要有一啲而家成日推智能安全帽或者智能手帶嘅嘢啦，嗰、那個係實時監察工人嘅位置嘅。咁如果有咗嗰種啦，但我唔知佢而家有冇啦。咁如果有嘅話，其實如果工人係停留咗某個位置度冇喐啊等等，或者冇出閘，其實就個系統自己會檢測到，然之後發出一啲警告嘅。呢、這個發出警告呢個先係最重要。 有冇地盤係用緊呢一啲系統嘅咧？已經。 我相信有嘅，但系唔多嘅，因为都系一啲几昂贵嘅嘢嚟嘅。咁但系政府自己作为呢个地盘嘅业主啦、环保处啦，其实系我觉得，如果既然佢都向业界推呢一啲嘅科技嘅嘢，咁佢应该要自己带头啦。咁但系当然都有啲嘅嗱，个系统就应该要自己要检测到一啲嘢冇喐到啊，或者冇出到闸，然之后发出一啲警告俾一啲嘅俾其他人知道啊。即係處理嗰個系統嘅人知道咧，至少或者地盤嘅總管啊等等，咁佢先去可以下一步行動就係揾人啊嘛。咁但係當然啦，即係都有唔係話有一個系統就等於萬能嘅，即係亦都依靠有冇足夠強嘅信號啦，即係咪發射到嗰啲信號啦，呢啲都係好重要嘅。但係我覺得最重要係依賴系統之餘咧，我哋要監。即係去管理個系統啫，即係譬如好似而家咁樣，假設我當佢個系統冇咁先進嘅，咁但係出入閘記錄都有噶嘛，呢啲最基本嘅嘢。咁如果有人冇出閘，其實就應該會發現到嘅。咁同埋我亦都希望透過今次嘅事件，環保處應該我見到環保處過去嗰八個月都有幾宗嘅致命嘅意外啊，即係舊年七月到今年啱啱三月有三宗嘅死亡意外喺佢哋嘅。管轄嘅地盤裏面，咁亦都所以要求環保處真係要再重新檢討，做翻好嗰個安全。 OK， 半分鐘到啫，暫時有冇接觸到家屬噶？ 今朝去個殮房未接觸到，但係我同事仲喺嗰度嘅，應該嚟緊可能係十點零鐘，相信可能會接觸到家屬嘅。 OK， 好啊，同阿蕭善文你傾到呢度先。好，唔該。蕭善文咧係工業傷亡權益會總幹事啊，講到今次咧就係涉及到喺屯門稔灣路新界西堆填區呢個擴建地盤咧，有一個推土機嘅司機都係一個工人嚟嘅，咁佢就係暈咗啦。咁喺之後喺下晝暈咗，但係去到之後嗰日隔咗成七個鐘啊，之後嗰日嘅凌晨先至被發現嘅。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